中的泪滴，亲吻我那祖辈的黄河故里，亲那天中的双瞳，亲那湖中的天地，亲吻我那梦中的五星红旗。

长廊长廊，穿的可是爱情的少女，骑着一缕骏马烈把郎当郎。啊，新疆，啊，新疆，大一步如歌的天鹅湖，这新疆的故事。

心痛不心痛， 看你心痛不心痛，看你心痛不心痛。 笑开眼。

这真诚的呀，化作绵绵的春雨啊，如心花开。你匆匆地走去，带着清风凉袖，留下浓浓的一片啊，赤子心怀，三相思。